看到墓碑上的名字，陈果脑海中一瞬间就浮现出无数的想法和念头。他想要通过墓碑上的内容进一步确认一下，但是这个距离，这个位置实在是看不清任何别的字样。陈果本着不去打扰的原则，没有继续走近，只是在这里探身探头的，想找找看二人身形挡下的地方是不是还能看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结果这正努力呢，那边叶修却是冷不丁地转了下头，顿时一眼就看到了这边的陈果。陈果知道自己的模样必然是被叶修看到了，顿时窘得想找个坑自己就这么躺进去，再立块碑就这么死了得了，立刻下意识地假装没看到叶修看过来似的，在这东张西望着。过了会儿偷眼扫了一下，却看到叶修还在微笑地望着他，看到他目光转来朝他招了招手，貌似是在示意他过去。陈国怔了怔，又打手势比划了一下进行确认，看叶修点了头后这才走了过去。熟悉南山陵园的陈国是比较清楚这边的几种陵墓规格的，叶修他们所在的这一排应该算是南山陵园上最低档次的一种，格局简陋，供人扫墓的空间也很小，只要亲朋好友多一些，一次在墓前都站不开。陈果到了跟前，却看到这简陋的小墓收拾得很干净，应该是两人刚刚清理过。那束天堂鸟此时也静静地摆在了墓碑前，陈果终于可以看清墓碑上的字了。称呼、立碑的时间，让陈果很快就知道了一些信息。叶修此时却是站到了一旁，轻拍了拍那墓碑说： 看看这位，要不是待在这儿，现在肯定也是荣耀最顶尖的大神之一。 是你哥哥啊？ 陈果望着苏沐橙说着，墓碑上的称呼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嗯。 苏沐橙点了点头，墓前的他脱下了帽子，也摘去了墨镜，不过神情上也没有流露太多的悲伤，有的只是深深的怀念。从墓碑上的牲畜上来看，这人年仅18岁时就已经去世，距离现在已经快8年。 他是车祸， 苏沐橙说。 哦， 陈果沉默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悲痛他曾经真实的感受过。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苏沐橙说着。 啊？ 这让陈果一呆，随即他也想起来，苏沐橙作为明星人物，他的一些资料简介上却从来没有过家庭情况的介绍。陈果一直以为是不想透露家庭隐私，而今年过春节时叶修没有回家，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连苏沐橙居然也是留在俱乐部这边，这让陈果起初也是略略疑惑了一下，但后来也没有多想，只当苏沐橙是留下陪叶修一起。到了现在他才知道，原来苏沐橙才是过节的时候就算想团圆也根本没人可找，而陈果呢，他的确是独居在此，但事实上他还是有些亲戚的，只是来往不多罢了。 我们俩是在孤儿院长大，后来出了点变故就一直在外流落，是哥哥一直照顾我， 苏沐橙说着。陈果继续目瞪口呆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璀璨的荣耀明星居然会有这么悲惨的过去。他的哥哥苏沐秋去世时也才不过18岁，而这之前就已经开始承担养活两个人的重担，这两个人的日子过得会有多辛苦，陈果简直有些无法想象。 哈哈，不过苏沐橙却在这个时候笑了出来。你不要以为我们那时候过得很辛苦，其实没有啊，哥哥靠着他游戏的本事，我们一直生活得很不错。 游戏的本事？ 是啊， 苏沐橙笑着。 做代练， 泛装备、打黑塞，甚至写外挂，游戏方面真是没有这家伙不会的东西。 哦，那真不错。 陈国虽然这样说着，心里却是更为苦涩，因为他清楚苏慕城说是这样说，但事实的真相却未必就如他所说的那般幸福。别忘了陈果就是网吧里长大的，而后一直是经营着网吧，而且是一家规模很不错的网吧。哪怕不是从一开始就接触网游，但是天天守着网吧这样的地方，苏慕城刚刚所说过的游戏里的这种营生，陈果其实都是挺清楚的。这些事儿做出来确实可以让人生活下去，但却很难让人生活的大富大贵。陈果不知道当时的苏慕秋是做到什么程度，但是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少年，要维持两个人的生计肯定做的也是非常不容易。而且还有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在眼前，苏慕秋的墓是南山陵墓这边规格最低的，可见当时入葬他时他们手头上的财产肯定有限。苏慕城会说成这样，陈果觉得倒不是说他想安慰自己，或许只是因为当时的他真的很满足。从小开始和哥哥相依为命流落街头的小女孩，对生活的要求就是那么简单，这才会让他对当时他们其实在别人眼中可能是很不好过的日子觉得十分的幸福。会让陈国有这种确信，还是因为那一瞬间他看到了叶修的神情。在苏慕城很是幸福地回忆着那些时，这个向来都会平静的家伙的脸上也流露出几分苦涩。陈国知道这货可不是什么无家可归的可怜少年，对于生活品质的衡量，他肯定不会和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在一个层次。很显然，叶修清楚当时苏氏兄妹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苏慕城说起那时的幸福时，他的神情和想穿了这些的陈果的心情有一些同步了。 后来《荣耀》这个游戏出来以后，哥哥很高兴，他非常看好这个游戏，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游戏上。 苏慕城说着。 我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他们兄妹， 叶修说。 你离家出走之后吧？ 陈果问。 嗯，遇到他们以后和慕秋很谈得来，我们都是立志要在荣耀这个游戏里弄出点名堂来的，所以就天天一起泡在这个游戏里研究职业、研究技能、研究装备、研究荣耀首创的装备编辑系统。其实就在现在，职业圈里还有他当时研究出来的自制银武。 是吗？ 陈果惊叹。 是啊，一叶知秋的战矛雀鞋就是他的手臂啊。 还有千机伞也是。 陈国突然想到了这个，在他头回认识到这件银武时，叶修就有略略提到一个朋友，当时陈国就感觉到了些什么，所以没有多问。现在看来，叶修当时所提的朋友就是苏慕秋。 是啊，很天才对吧？只是可惜了，那时候五十五级的更新一下子抹杀掉了散人和这件武器的意义。 叶修叹息着。 但是哥哥也没有放弃啊。 苏慕城说道。 没错，千机伞的构思是从一开始散人流行时这家伙就产生的一个设想，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断的研究尝试，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始终没有放弃。谁知终于就在接近最成功的时候，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一个新角色，准备和千机伞一起提升起来的时候，出现了那一次的更新。刚看到那个更新的时候，连我都实在不能接受居然会有这么悲催的事。他当时不言不语的沉默也是把我们吓坏了。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吗？ 怎样？ 陈国一惊，心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苏慕秋因此抑郁，于是故意撞车自杀。但是很快又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叶修怎么可能还会问什么你知道后来怎样这样的话。 后来是第二天，我们还在为他担心的时候，他随手把一张账号卡丢给了我， 笑了笑说，只是从头再来罢了。 真的好坚强啊。 陈果顿时对苏慕秋也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起来。后来他真的很从容地放弃了对散人的念头，选了一个职业，重新又练了起来。那个时候随着新的更新，职业联盟要成立的消息渐渐也放出来了。我们两个当时也算是荣耀里比较有名的高手吧，辗转都被人联系邀请了。虽然散人当然没有实现，但是在荣耀中我们终于可以更进一步了，大家都很高兴，只是很可惜。 说到这里，月修终于也是黯然了，低头望向了墓碑。墓碑镶嵌的照片上，一个和苏慕城很有几分相像的清秀少年就那样从容自信地微笑着。一瞬间，陈果好像真的听到有一个声音很是洒脱地说着，只是从头再来罢了。是啊，只有拥有了绝对的自信，才有可能在那种推翻过去一切努力的打击后，轻松从容地说出这样一句话。而这还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那时我们已经确定了队伍，就准备签下正式的合约了。他遇到了意外。 叶修叹息着。三个人都沉默了，苏慕城也是微微侧过了头，但是很快却又转了过来，眼中虽有泪花在闪，但脸上却顽强地挂着微笑。 但他还是留下了很多东西啊。 没错，一叶知秋的血鞋，没有这件鹦鹉，恐怕我也没可能顺利地拿到三个冠军。在那个时候，这件鹦鹉可是有点超前的可怕，回去你可以向老魏打听打听，吓死他。 还有居莫笑千机伞，他过去没有实现的，现在真的可以实现了。 陈果也在说着。 还有他最后准备拿来打职业联赛的账号。 苏慕城说。 哦，在哪里啊？ 陈果真心想膜拜这件坚强自信的少年最后留下的，本该是称神却成为遗憾的角色。 就是我现在用的沐浴成风啊。 苏慕城说。